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六，农历11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6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各地加速创新驱动，以高新技术推进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第三篇，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居首位。 李克强、张德江分别会见冈比亚总统巴罗。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举行，首次审议《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等，张德江主持。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2018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财政部通报江苏、贵州处理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题。 第四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全面启动。 安理会通过对朝鲜新制裁决议。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报告里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今年以来，各地加速创新驱动，打造高新技术产业，或以高新技术推进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发展。央广记者贾铁生、张子亚，福建台记者林璐报道。 这个1号单体厂房已经完成了封顶。 这个目测能有多大？ 相当于呢，就是30个标准的足球场大吧。因为这个 大连光阳科技集团新建成的地下单体厂房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地下厂房，设计最高年产量为5000台高端数控机床和机床母机。集团董事长于德海说，数控机床是一种战略物资，制造业强国的基础。公司的5轴高端数控机床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达85%。 第一呢，是在军事领域实现替代进口；第二个，在民用领域尽量早一点替代进口；第三步，就把中国自己生产的高端的5轴机床，以我们性价比这个优势，就批量的往国外市场打。 领军企业加强科技攻关，创新型中小企业加快创新创业。大连高端制造发力，载人飞船、国产航母、天眼大飞机等国家重器受益。大连金浦新区经济发展局科技发展处处长孙大鹏： 今年呢，高新技术企业达到了245家，整个全区增长率是28%。四级以上的孵化载体呢，达到了32家，增长率呢也是28%。 大连市已有5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8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6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近800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创新驱动正助推城市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大连市委书记谭作军说： 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福建泉州加速推进数控一代示范工程，已有180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参与其中。创新技术让传统品牌企业实现智能制造发展。在嘉泰数控科技股份公司的手机壳智能加工线，记者看到每一道工序都在工业机器人操作下完成。董事长苏亚帅说，不仅节省人力，还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像它这个自动检测是靠数字来说话，所以这样起来呢，准确性更高。 目前泉州正在开展中国制造2025城市试点示范，重点推进100/5311工程，入选国家智能制造专项和试点项目。国家智能制造新模式类项目企业数占全省1/半，七牌、恒安、龙峰等一批纺织鞋服行业龙头成为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智能制造的主体。泉州各行业已推广应用78条数字化生产线，近4000套国产数控系统，培训智能制造技术人才1.5万多人。企业技改投资上半年完成410亿元，同比增加30%以上。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大力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二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中国经济新时代。 日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按照党的19大要求，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3大攻坚战，而这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放在首位，突出强调。央广记者柴华、杜西蒙、张子亚报道。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重要部署，以防控金融风险为重点，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被放在了首位。事实上，整个2017年都被金融业称为史上最严监管年，监管令密集发布，大额罚单不断开出。据媒体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金融监管部门今年共出台重要监管文件超过20个，行政处罚超2700件，罚没金额超80亿元。严监管、防风险已经悄然改变了整个金融业的气象。中行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许维红： 严监管的环境给我们业务部门带来很多思维模式的变化。以前啊，像风控啊、合规啊这些部门呢、不受重视，现在风控合规都是首先业务前提要做的，这是现在我们十九大提出的我们经济的叫转型升级的一个要求。 年末回头看，今年的金融监管取得了明显效果，而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业内人士普遍认为2018年将延续今年的监管态势。银监会副主席王兆兴就明确表示，监管标准会越来越高，监管会越来越严，将继续整治和不断巩固整治金融乱象的成果。 我们将分步骤的深入的整治金融乱象，严厉打击乱办金融、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了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冈比亚总统巴罗。李克强表示，中国和冈比亚复交顺应时代潮流，翻开了两国关系发展新的一页，希望冈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方愿结合冈方国情和特点，充分挖掘互补优势，推进两国在农业技术、渔业加工、基础设施建设、旅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中方愿继续为冈比亚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张德江在会见巴罗时说，3个月前两国立法机关就开展交流合作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友好小组已经组建完成。中国全国人大愿与冈比亚议会一道，推动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完善务实合作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为深化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做出积极贡献。 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监察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认为，草案初次审议后广泛征求意见，做出进一步修改完善已比较成熟，建议经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后，由常委会提出将监察法草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议案。会议听取了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烟叶税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船舶吨税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法律委员会认为，上述草案经过审议修改已比较成熟，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听取了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草案等的说明。会议听取了关于批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232个试点县市区、天津市蓟州区等59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分别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期限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会议还审议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委员会人选的议案，听取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监察法草案二审稿昨天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对留置、技术调查措施等监察措施进一步作出严格规范。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 草案一审稿对采取留置措施的条件情形、采取留置措施的决定程序、时限等做了规定。有的常委会委员、地方和专家建议对留置场所相关规范进一步予以明确。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世石向会议做报告时说， 经研究建议增加规定，留置场所的设置和管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监察机关发现采取留置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解除。 草案对采取留置措施后通知家属的规定进一步予以完善。 采取留置措施后出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等有碍调查情形的，应当在24小时以内通知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 草案规定，监察机关应当保障被留置人员的饮食、休息和安全，提供医疗服务，并明确违反规定发生办案安全事故或者发生安全事故后隐瞒不报、报告失实、处置不当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理。关于技术调查措施，草案一审稿规定，可以采取技术调查措施的案件范围是涉嫌重大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草案二审稿对此作出修改。李世石说， 建议在可以采取技术调查措施的案件范围中删去失职渎职，并增加规定，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调查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 草案还对监察委员会的产生、监察机关的职责、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等进一步作出明确规定。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主持召开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68次主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关于授权主席会议审议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未尽事宜的决定草案，原则通过了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草案，政协全国委员会2018年对外交往计划，听取了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2017年重点提案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了2018年全国政协常委会学习讲座参考选题，书面审议了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对外交往工作总结稿、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总结稿、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5年工作总结稿、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关于12届全国政协委员视察考察工作情况的报告草案、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关于12届全国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情况的报告草案。会议决定将上述有关草案稿提请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 央广消息，第10次全国台湾同胞代表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汪洋指出，党的19大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重要理念、目标任务、原则方针和主要措施，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新理念、新主张、新要求，彰显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强意志和战略自信，表达了为台海地区谋和平、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真挚愿望和责任担当，对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汪洋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意义重大，使命光荣。各级台联组织要发挥独特优势，深化两岸民间交流交往，要加强自身建设，切实肩负起争取台湾民心的神圣使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及时研究解决台联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支持台联按照法律和章程创造性的开展工作。 央广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2018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2018年元旦春节是党的19大后首个元旦和新春佳节， 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统筹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确保全国各族人民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关心困难群众生活工作，切实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和平稳运行，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做好春运工作，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倡导勤俭文明过节新风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认真做好值守应急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认真部署落实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确保本通知精神落到实处。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在北京市暂时调整有关行政审批和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决定。决定明确了需要在北京市暂时调整的有关行政法规，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行政审批和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包括暂时调整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相关条款的规定，允许外商从事开放的相关业务。 央广消息，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昨天向党外人士通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尤权强调，统一战线要深入学习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特征要求，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勇担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新任务。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好三大攻坚战等战略举措，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参考。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承德市围场县八顷村是河北省的深度贫困村，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工作组进驻这个村近两年来，村民精神面貌变了，村貌也变了。请听录音报道高中良的笑声。采制央广记者王志勇、孟晓光。 冬至了，年过花甲的高中良还在自家温室大棚里给羊肚菌上肥料，他包了两个大棚，面积有两亩地。 这是营养杯，专门给这蘑菇增加营养的。 这个棚是什么时候做的？ 一个月之前吧，在村里带动下，我才动这个。 高中良说，工作组进村前，村里已经连续四年没有选过村支书了，出行难、吃水难、脏乱差，还欠了外债，村民也没有好的出路，大家都没了精气神儿。 走到低着头，见人说话皱眉头，就这特别郁闷，特别郁闷。 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他说。 看这精神面貌，太好了。自从工作组入住以来，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高中良回忆说，工作组是去年过年前后进的村，进村后就干两样事，一件就是帮着选了村支书，组织村民开冬季运动会，搞美丽家庭评选、读书竞赛。说着说着，他拿出了一个水杯，说这是他参加村民运动会得的奖品。 这我得的水杯，运动会得的奖， 这个还留着呢， 留着纪念呢，我做一个珍藏，珍藏起来。我也一起较劲儿，有上进。 你为什么要较劲呢？就是 有点不服输的精神吧。 高中良说，工作组干的第二件事就是做了不少实事好事，比如领着大伙儿种羊肚菌，复习马铃薯，开了家农业开发公司，建起了山珍野菜加工厂和电商物流平台。村容也整洁了，道路也通畅了，收入增加了。 您来净说一下老百姓了，知心话， 你怎么致富，给你指出道路来，你怎么哎一试还真行，全村的老少爷们儿们都是一坐，这我才下决心。你看这好事一件接一件来了。 问他村民还想不想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还打不打麻将，酗不酗酒，高忠良说现在没有了。特别是十九大开完后，大伙就更是一门心思想着致富了。 我一定要改变一切，让我日子越来越好。我做的事儿太少了，时间过得太快了。我要走在时间前面，把以前所丢失的东西，我要补回来，抢回来， 啊、 行不行？ 啊， 你看我这个信心啊，特棒。 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财政部昨天对外通报。江苏、贵州两省近期查实多起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题，除责令限期整改，还依法依规对70多名相关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给予行政开除、行政撤职、降级等不同程度处分。本周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警示防控金融风险的同时，强调要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全国各省级党委政府要继续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那么现在我们发现的一些问题啊，实际上打着这些战略的名义啊，搞了一些不规范的举债，还是由于它不正确的政绩观和发展观。我希望啊，全国各地的这个省级的党委政府呢，都积极的行动起来，制止本地区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中央环保督察组昨天起陆续向四川、山东八省区反馈督查问题。截至目前，督察组交办八省区的40000多件环境问题举报已基本办结，总罚款超过5.47亿元。央广记者杜新萌、贾怡超、韩民权报道。 今年8月7日到9月15日，第四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对吉林、浙江、山东、海南、四川、西藏、青海、新疆等八省区开展了环境保护督查。从督查情况看，一些地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落实不力，不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严重缺失，污水直排、垃圾堆放等问题普遍。在浙江、山东、海南等沿海地区，由于违法围海填海和违规养殖情况大量存在，近岸海域环境污染突出。22日，对四川省进行反馈的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组长朱之新说，成都、德阳等城市去年空气质量出现明显下降，但燃煤小锅炉淘汰措施今年仍未完全落实。同时，长江、四川段部分重要支流水质出现持续恶化，金沙江、沱江、岷江、嘉陵江均有30%监测断面水质不达标。朱之新说，仅以沱江为例，在流域内1928家规模化养殖场中，1/3左右没有治污设施。沱江上游绵竹市对于磷化工企业磷石膏堆场长期不整治，造成沱江支流石汀江总磷浓度长期超标。 沱江流域内38个省控以上断面中，4类和5类的水质断面的比例，从2013年的29%上升到2016年的66.7%。 督察强调，四川省委省政府应在30个工作日内将整改方案报送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落实情况要按相关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开。 日前，陆军冬季训练全面展开。央广记者程程、海洋、蔡华东报道。 这里是博龙克沙漠边缘，陆军第79集团军某合成旅正在-22摄氏度的恶劣天候组织实弹演练，10多种新列装不到半年的装备互相配合，打出最大效能，展示出强劲威力。作训参谋周振峰： 以往新装备的配方都要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摸索才能形成战斗力，而我们这次呢，采取包干到人、分块负责的方法，不到3个月基本实现了新装备的操作技巧，在第5个月就实现了英数武器的初步协同。 旅长赵振彤介绍说，力主打赢极寒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开展新装备训练，他们着力从作战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入手，深入挖掘装备效能。 这是搞的系列装备高炮实测，我们连续4次转移射击阵地，就是要看一看不同地形条件对射击精度的影响。新型通信机点车呀，在-20度环境里开车速度和工作效率都有所降低，我们就专门针对这台车研究一下严寒条件下的保障措施。 新闻动车组：流感进入高发季节，专家建议应及时接种疫苗。企业年金办法正式公布， 全球首个鲜果期货品种苹果期货挂牌上市。请听报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处副处长李忠杰昨天表示，今年以流行性感冒为主的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就是接种疫苗， 通过对适龄人群进行免疫接种，在人群中建立这个对特定病原的免疫屏障，这样呢，我们就能有效地减少感染发病和重症的发生。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人社部和财政部昨天正式公布了企业年金办法，规定只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和职工，可以自主选择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基金由企业和个人按照一定比例共同缴纳，其中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8%，企业和个人缴费合计不超过12%。职工退休后可以选择按月分次或者一次性领取这部分资金，也可以用这些钱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 企业的年金呢，它是我们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从国家那儿领取一个基本的养老金之外呢，还有一部分是来源于企业建立的普通养老保险，这样可以有利于提高它的待遇水平。 央广记者何源北京报道。 全球首个鲜果期货品种苹果期货昨天在郑州商品交易所挂牌上市，上午9点，合约以每吨7800元开盘，大约一个小时后，交易量达到了38.4万手。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苹果产出国和贸易国，苹果产量占全球总量的50%以上。郑州商品交易所农产品部高级专员姚翔认为，苹果期货上市交易有利于形成中国苹果的国际定价权。 有了定价权，这就意味着我国的苹果期货价格具有了权威性、引导性，世界苹果交易价格就要参考中国的价格。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清海表示，苹果期货上市后能有效保障农户收益稳定。 建设好、维护好苹果期货市场，使之成为保障贫困地区果农收入稳定的平安果。 央广记者李帆、郑州台记者张航郑州报道。 银监会昨天发布通知，对银信类业务进行规范，包括银行不得利用信托通道规避监管或实现资产虚假出表，对信托公司实施名单制管理，银信类业务不得将信托资金违规投向房地产、股市等领域。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透露，今年10月以来，全国共发生酒后驾驶肇事事故302起，造成104人死亡，268人受伤。 第四届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颁奖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经过近半年的征集和评审，岗下罗生门、台城柳、边界等12部话剧、戏曲、儿童剧剧本获奖。 联合国安理会22号一致通过一份涉朝决议，决定对朝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这份新制裁决议由美国起草，包括要求朝鲜将每年成品油进口数量从200万桶削减至50万桶，原油进口数量不能超过每年400万桶上限，以及朝鲜的海外务工人员在限定期限内被遣返等内容。这是安理会自2006年以来第10次通过针对朝鲜核岛计划的制裁决议。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秘鲁国会投票否决针对总统库琴斯基的弹劾案，未来秘鲁政局将面临哪些挑战？ 中消协举报库骑单车涉嫌刑事犯罪，共享单车押金难退问题能否解决？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徐晶、方亮，主播钟诚、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